神还在线吗？ 不在线也没关系， Broccoli 李伟俊和 YYY 婷婷帮你快乐魔法加满 加满 勾选 Magic Hour，Let's go！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来到了七点钟，马上来给你今天的勾选笑笑笑，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勾选笑笑笑， 哎，马上笑给你看啊！那今天呢，因为请假的关系，没有关系，我们有大学生啊，帅哥美女来到现场，他们呢是来自 UKM 的朋友，明天呢也可以听到他们的音乐会的一个分享，但今天呢，我先抓了一位大学生来猜这个冷笑话，来跟大家介绍什么称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宇哲，然后我是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内务副主席 啊，内务副主席嘛，对不 对, 对, 对？ 那关于这个新调子工作坊的音乐会呢，大家明天留守我们的勾炫的 IG， 你就可以看到了。可是现在七点钟啊，来到了我们节目就来猜冷笑话，想要来问你，请问世界上最诚实的食物是什么呢？有吗？ 没有，没有什么的。哎呀，给我想想啊， 世界上最诚实的，你想到的食物 ？OK， 这个 橙子， 为什么呢？ 因为它诚实， 诚实有橙子， 对对，就它有个橙在。 先给你一个十分，因为它是跟水果有关。 水果？ 哎，啊，不是水果，它是吃的， 是吃的， 吃的，然后是咸的。 有更多提示吗？ 它是西方食物， 西方食物有片子， 对， 有。 好吃的，有些人可能不喜欢的，你的朋友可能猜到了，你思考一下，回来我们再猜好不好？ 好， 设置勾选 Be Your Trend。 你知道哪个动物数学最厉害吗？你知道抗生素的反义词是什么吗？你知道你最不喜欢的 berry 是什么吗？ 你要知道的冷笑话答案都在勾选笑笑笑。 勾选 Be Your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邓紫棋的《你成为了谁的幸福》。但我很肯定呢，你如果去到他现场看到演唱会，绝对是最幸福的。正邓紫棋的演唱会呢，将会在6月6号晚上8点在 TM National Stadium Bukit Jalil 隆重举行啊！门票呢本来是卖完了，但是主办单位呢，因为大家的这个需求，开加了 P7 区的座位。现在呢，去到 MyBookMaster.com 还是可以抢到他演唱会的入门。门票动作要快咯，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笑话呢，英英不在，但是我们请到了两位来自 UKM 的朋友来猜这个冷笑话。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来，我们有的是 Hello， 大家好，我叫宇哲，然后我是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内务副主席。 嗨，宇哲你好。 嗨，大家好，我叫黄奕恒，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财政兼乐手。 嗨，你们好。那关于他们音乐会的详情明天会讲到，但是今天来猜，一恒你好像有答案，世界上最诚实的食物你觉得是哪一个？ 其实我刚刚没什么头绪，可是听了一点提示 啊，那个提示是西方国家的食物，然后呢是跟骗话有关的，讲骗话的，因为诚实嘛，他去诚实出来不会说骗话，不会说谎啊。对，有骗这个字， 薯片。 为什么是薯片呢？因为 叔叔不会骗人哦。 叔叔不会骗人，来，要不要再猜一下？ 我想起来了，这个笑话，它是披萨是吧？ 为什么是披萨？ 因为它只有六片和八片，它不会七片。 恭喜宇哲答对啦！厉害耶，你是 ChatGPT 找的是吗？ 不是不是，因为我之前看过这个笑话，然后再想起来哦。 哎呦，OK， 挑战成功，回来还有第二个冷笑话，继续让大家来猜哈。设置个炫比完全。勾选 Be Your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艾薇的《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艾薇的演唱会呢，大家肯定都要去嘛，大家都很喜欢她。6月27号晚上8点在 Zepp Kuala Lumpur 就会举办啦。现在呢，去到 www.fantopia.io， 你就可以买到她演唱会的入门票咯。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今天我们来笑的这个冷笑话第二则呢，同样的，因为莹莹她今天请假的关系，我找了几位朋友来陪 Broccoli， 他们就是明天呢会在五点钟出现在我们访问的来自 UKM 的朋友啊，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宇哲，然后是UKM 新调子的内务副主席。 哎，宇哲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叫婉仪，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主席。 好，婉仪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叫黄奕恒，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财政兼乐手。 是的，大家不要诧异，为什么会有三位朋友在，他们明天访问会出现的。今天就是拉着他们来玩这个冷笑话。第二个，请问什么 海洋生物最好笑啊，婉仪有没有 idea？ 嗯，是不是魔鬼鱼 ？Why？Why？ 为什么魔鬼鱼呢 ？Why？ 你看他的肚子翻起来是一个笑脸的。 哦，你看下面是一个很可爱的笑脸。 对对对对。 那他应该是海洋生物里面我觉得最爱笑的。 哦。 他笑容最好的。哎，很棒的一个 try， 但是， 哦、 不是魔鬼鱼，但是这个答案呢？ 就是他不可以吃， 他的同类在日本餐厅会见得到 哦。 哎，思考一下，看一下你们的日本餐厅的menu有什么，对不对？ 是不是？ 未来我们再猜，就给你正确答案了。设置过选 B 完全。 糟糕了，这一次考试又比上次低了5分，我是不是不够努力？ 榜上又没有名，再降下去，我是不是就要一事无成了？ 嘿、hey, ，一件不如意的小事就轻易把你带入自卑的漩涡，那你就太小看自己了。不是做的每件事都一定会有完美的结果、满分的答案，别让一次成绩否定全部的自己，因为你努力的过程就是最好的证明。 Breakdown！ 喂喂喂 ，K-pop 的大小事你听说了吗？勾炫 K-pop Break it down！ 勾炫 K-pop Break it down！ Hello， 你好，我是 Jaden 杰登，每天为你 break down 最新的 K-pop 消息。在如今所有的 K-pop 团体都在追逐着潮流，想要闯美的这个年代呢，一个已经出道了很多年的 K-pop 组合呢，依然保持着他们最原有、最初的 K-pop 样子。而且，就算你在听他的新歌也好呢，就仿佛好像把你带回去10年前的感觉了。他们就是 A-Pink。A-Pink 的最新回归曲 Love Me More 也是他们3个月前在1月的时候推出的啦。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会感觉哦，还是我们想当年认识的 A-Pink 啦。有人说他们是3代女团的骄傲，也有人说呢，他们是青春风的守护者。如果你是怀念 K-pop 最初的样子，想要亲眼去看他们的这个演唱会的话呢，他们即将要来马跟大马粉丝们见面啦。勾炫为媒体伙伴，由 T-Rex Studio 主办2026 A-Pink 8th Concert The Origin A-Pink Asia Tour in Kuala Lumpur 将会在这个周末5月3号晚上7点在 Megastar Arena 实力开唱的。演唱会的入门票呢，可以透过 www.myseat.com 呢去抢购的啦。更多有关 A-Pink 的消息呢，就要每一天留守勾炫 K-pop Break it down 啦。说句勾炫 Be on trend。 好啦，今天的 K-pop 重点 Break down 完毕，下期见。 勾选比完全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N 的在起风的季节，继续给你今天的勾选笑笑笑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今天我们来笑的第二个冷笑话呢，是问到大家什么海洋生物最好笑，它真的蛮好笑的哈。啊，我们今天请到了三位 来自 UKM 的朋友，有的是 Hello 大家好，我叫宇哲，我是 UKM 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内务副主席。 哎，你好宇哲。 Hello 大家好，我是婉仪，我是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主席。 哎，婉仪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叫黄奕恒，我是来自 UKM 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财政兼乐手。 啊，为什么会有 UKM 的朋友呢？明天五点会有他们的访问啊，今天先来跟他们来热身一下，所以呢来问一下了宇哲啊，或者是奕恒呢，到底为什么这个海洋生物是最好笑的？什么海洋生物呢？来，有 idea 了吗？ 我觉得海星。 海星为什么？ 因为 什么？ 我喜欢派大星。 派大星更好哦，因为派大星也很好笑。 对， 我只能批你一个50分哦，因为这个答案里面呢有海这个字，但不是海星啊。海什么？ 海狮吗？ 不是。再猜。 海鸟。 海鸟不是。 海狗。 错。 海龟。 错。 海。 海。 日本餐厅有的那个。 海葵。 喂哈。 海胆。 海胆不是，海葵也不是。最后一个来。 海。还有好多海啊。 对，在日本餐厅会吃到的那个海鳗。鳗鱼的鳗。 啊。 海鳗。 那为什么好笑呢？ 因为海鳗好笑的。 是真的蛮好笑的。 不要逼我，我们这个单元就这么的冷啊！希望你们有笑到。如果你还有什么冷笑话想要分享的话，来到我的 IG 伟俊22，最后也谢谢你们来玩了。明天五点我们再来访问，好不好？ 好。 谢谢三位朋友，手机勾选 Be Your On Trend， 勾选 Be Your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严仁中的《好喜欢你》啊。 我只能说呢，昨天我们去的那个 Food Court 的老板呢，是真的好喜欢 Broccoli 跟他的朋友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大家也可以来到我的 IG 伟俊22看这个 story。就昨天呢，我跟一帮好朋友在 TRX 那边 area 不是有很多很好吃的餐厅吗？在那边走走，就误打误撞呢，就来到了一个新开的一个美食中心，一个 food court。但因为这个新开的 food court 没有什么人，所以老板就看到我们进来一批人，他就觉得很神奇，他就说：“哎，你怎么发现我们的？”我们就说误打误撞。结果呢，因为他没什么人，而且已经是10点多了，老板呢就看好像哎，很冷清这样，想要来炒热气氛，他就来到我们桌子。而且重点是，各位他还讲说：“请问你是那个 broccoli 吗？是勾选的 broccoli 吗？”竟然还认得出我，他就说反正今天我们店没什么人，想要邀请你们一起来唱歌，他就特地请他的员工去他们的那个仓库那边拿了麦克风，然后接到了整个那个 speaker 的 system， 然后我们直接在这样露天的一个 food court 唱歌唱了起来，因为也没人，所以我们就玩得很开心。哎，给你听听其中一个片段呢，是我的朋友唱到大走音，但是老板超开心的。超好笑，然后老板就在后面狂笑，因为整个 food court 也没人，然后我们就说老板真的不好意思让你听到那么可怕的歌声。老板就说没有关系啦，反正我的店也才刚开张，你们来这边很热闹，然后我们在这边跳 Lisa 的歌啊之类的。重点是到最后老板还讲说，你们下一次来他就认得我 broccoli， 他讲你叫你的朋友来，他的那些食物啊跟他的一些饮料呢，他可以再给 discount。 哎呀，就直接拉到了一个关系。所以大家想要找这个是在 TRX 的哪一家新开的 food court 的话，来到我的 IG 伟俊22，我只能说它的环境呢是真的很舒服，然后有两台很大的风扇，可以在这边养茶，可以在这边吹水，是真的很棒的。 OK， 来到我的 IG 来拿这个店家的名字。重点是呢，他本身也是我们勾炫的粉丝啊，老板，所以呢他一直有在收听我们的这些电台啊，看我们的勾炫吃瓜学会啊，当然这些好康呢他都不会错过的，因为每次呢我们都会送大家去看电影，去看演唱会，对不对？而这个电影呢也是推荐给所有听众朋友的，那就是 Mortal Kombat 2。 OK， 它是改编自一个电玩游戏，而且这一季呢还加入了新的角色，在终结之战中呢对抗恶势力的一些黑暗统治啊。如果你本身是 Mortal Kombat 2的狂魔的狂粉的话呢，现在来到勾炫团外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2张免费的电影首映礼邀请柬啦。详情条规浏览勾炫的 NY 咯，赶快来参加吧，手机勾炫 Be Your On Trend。